特朗普一直不滿盟友分擔軍費的份額太少，早前已經減少駐德國的美軍規模。南韓政府去年已經承諾支付9億多美元，但是特朗普要求今年增加5倍到50億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扫管笏嘅慢线咧有意外噶，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扫管笏嘅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龙翔道公园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龙翔道公园嘅快线有坏车，车龙咧排到过去天马苑。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翻沙田近希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最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彭晴，你介绍嗰啲中女经典情歌就最开心啦，全部都系你年代噶。 豪仔你开心啲，夫妻攻略演绎啲男人点样呃老婆，你做到入型入格啦。 所以天下夫妻听住中女宅男杀很大， 老婆放心， 老公加分， 大家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中女宅男杀很大。 现在是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 Brian 梁兆辉，恭贺呢一位老朋友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哇 ，Kitty， 你睇下嗰边几十人帮个男仔求婚啊！ 私婚咪行埋去啦，限聚令啊！咁多人帮手求婚，咪即系逼人哋 say yes。 咦，睇嚟你对求婚搞惊喜呢单嘢唔系好 buy。 咁惊喜都可以有好多种嘅。 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婚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会讲求婚惊喜好定唔惊喜好？ 唉，你个个礼拜都系呢个套路，你个人真系冇惊喜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好，你好，星期六下昼。 在这里是寻常事认真做啊，直播室呢我们齐人都帮我有莫莉、迪神和师傅在这里。咁提提你啦，现在呢哇都挺热啊，今天32度相对湿度 67%， 咁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真的很热啊，但我今朝呢开着窗的时候呢哇呼呼声啊，吹到好行啊。 咁即是热定呼呼声？ 吹入来都是热风的但是呢吹出面见到呢即是都是偏热的啦，但是今天都叫几好风。 嗯， 因为有时呢即是打开呢望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都要，尤其是而家咧，即系打开嘅窗流通一下啲空气， 系， 因为啱啱先同阿一喺度倾完啊，就话啊惊啊， 嗯， 即系你都知而家只菌多啊嘛，嗯、即系会有时咧间唔时有企钳钳咧，都好惊啊， 系， 系咪中招啊？会噶， 我都有啊，我都有惊嘅，日日即系我之前都成日讲噶啦，我新年嘅时候嗰段时间咧，我系突然间病咗嘛，喉咙痛咗好耐， 系啊 系啊， 跟住我嗰时惊到系睇几个唔同嘅医生啦，中医又睇，西医又睇啦，要确保自己冇事啦，咁最后就真系冇事啦，如果唔系全部人都中晒，同埋我相信专业嘅医护人员嘅，咁啊呢段时间里面好多专业嘅医护人员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人都辛苦啦，因为个个可能都要担心自己自身之外，亦都担心好多即是你可能接触过的人、啊尤其是有很多不同的工种呢，因为接触的人太多，譬如飲食业、啊又或者你零售有很多啦。今天呢我是有些惊喜的，我是无啦啦这排都搭回可能少少的士啦。今天我自己衰仔我比较赶啦。 讲一次 没人知道的。 我自己承认 没人知 道的。我搭了一个的士，我是一入到个的士的时候，首先我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比较短的路程由九龙塘搭回来。 我都试过 真的很赶没办法。哎呀求下你车 我。很多人咦鞋鞋的。 都是补两句、哎。对不住我真的很赶时间。 哎呀我试过寻日咪被人表咯。不过今天那个很好我见到。 是不是就是帮你帮你帮你那个、 即 近日嘛，近日在网上有个很 hit 的士司机嘛。 哎、不是他。但我今天见到那个我是真的真心觉得 sweet 的。即是用 sweet 去。 不紧要啊。追你啊。 不是，但是他完全咧个窝心感觉同追我冇分别啊！我一上到车，首先同他讲完，头先都讲唔好意思啊，比较近咁啦，他已经讲唔紧要啦。咁跟住第二，跟住我就已经俾好多嘅嘢去吸引住。我见到他咧嗰、那个嘅摆喺呢个乘客位，即系摆喺后座有个兜，有个橡筋兜嘅物体，入面有成三四种唔同牌子嘅消毒嘅嘢，例如消毒酒精啦、啫喱啦、 喷雾 啦。跟住之後，仲要係有一啲咧係貴嘅，仲係有話有效，即係堪稱啊，係啦，就話有效可以即係殺死好多菌嘅、都有啊！即係佢完全好明顯，佢係冇論識過消毒呢樣嘢，即係你 feel 到哇、原來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都真係好關心大家嘅安全，尤其是即係佢唔係會覺得哇，我賺你嗰少少錢， 仲要買埋呢幾支嘢俾你，係 啦，嗰幾支嘢幾貴啊，咁貴過你一程車啦，嗰、那個價錢咁，即係我發現原來好多人咧。其实尤其是香港人咧，都好窝心同埋好互助互 爱。但系即系嗱呢一个咧，即系要睇自己有冇公德心。司机大哥咧，佢哋即系为咗啲乘客安全啦，佢哋即系会做足所有消毒啦。咁我都听过有一啲司机大哥咧，就即系可能每载完一程咧，都会停低一个地方， 抹一 转先，抹一转，下一转咧接第二个客咧就安全啦咁样。咁但系咧，乘客咧都麻烦做好啲自己嘢，例如咩咧？你哋抹完啲纸巾咧，唔好塞喺嗰个开门嗰个窿嗰度。 系啊，平时已经有噶啦， 系啦。我告诉你听几个礼拜前呢试过有一次呢就是上车。上车的时候呢我闩门啦。一闩门的时候插着手落去就 feel 到插着一张纸巾。喂拎出来的时候呢见到入面是有啲啡啡黑黑的东 西。哇 我觉得几呕心啊。跟着我即刻塞返落去就同司机讲话。咪听咗我讲先。 你仲拎 返 出嚟啊。 我是塞返落去之后我就即刻同司机大哥讲。司机大哥你会不会有纸巾啊、因为我冇纸巾啊。同埋你有冇啲消毒嘢我帮你执再包咗佢先。如果唔系呢你真系呢下一个呢唔知系咩嚟㗎。 咁都係，同埋第一下你驚縮都正常嘅， 所以的神都一個好好乘客啊。尤其是有啲咧，可能咧你個袋即係買完啲飯餸啊濕嗰啲咧，唔好擺喺 sofa 我成日一入哇濕嘅， 仲要知係咩嚟㗎，好嘔 心啊！但係咧，其實咧呢段時間裏面咧，大家即係疫情又是再嚴重咗啦，咁啊多啲留翻喺屋企啊，即係令到大家冇咁辛苦啊，亦都尤其是啲醫護人員啦，亦都即係其實保護緊自己。咁呢個雖然咧即係成日都講㗎啦，亦都講咗成。 成大半年㗎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都會咧即係選擇就係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令自己減壓之餘咧，就啊好似有啲放假感覺啦。咁香港早排亦都有好多就係、哇好多酒店啊大優惠啊，就唔知幾多錢好平嘅咁樣，你就可以又去埋游水啊咁樣，有好多嘅嘢啦。 仲有啲係好靚㗎，真係啱你打卡。 設施係好嘢嚟㗎嘛。 係，咁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得意嘅嘢啦，你哋自己啊又冇一啲盡量想自己感覺上好似放緊假或者放輕鬆嘅方法。 我咪就玩到木舟咯，我因為疫情開始，我先玩到木舟嘅啫。即係疫情，即係近呢上個月六月開始玩啫嘛。咁跟住我就係因為即係望到個海洋啦，好靚啦，望咗去維港啦。咁跟住我就一定要去玩一啲水上活動，我親近翻大自然先。跟住同埋咧，去到西貢區咧，即係嗰啖呼吸嗰啖氣咧，都好似唔同啲喎。 同埋我睇新聞有講過話，嗰個水真係清咗好多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少咗好多垃圾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接觸咗呢個動木舟之後咧，我就一試愛上啦。加上咧啲水又夠冰涼。咁鬼熱，係啦，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去好似即係舒緩一下去旅行嘅心態。 咁如果我嘅話咧，就之前去咗一次旅行車，旅行車添，露營車啦。咁另外咧就 好貴嘅，我發現。 好似其實都貴嘅，就同住酒店差唔多， 再貴過酒店添喎， 都二千零三千蚊。 係啊，咩叫買苦嚟受？ 咁又唔係嘅，嗱，露營車嗱，阿思培講嗰只露營車，唔知同我之前玩似唔似啦？ 有架車裏邊有冷氣，有煮食工具， 佢有一隻。 你去到山長水遠喎、 都係㗎， 體驗唔同㗎，體驗唔同㗎，即係 你 上到去 嘢食去，你唔可以去嗰度嗌嘢食就真係話 room service 咁樣，唔會。 通常夜晚咧，我去問過幾個營咧，都係包一餐宵夜食嘅，就係俾你喺個露營車門口宵夜食。 即係俾埋嘢食你㗎。 係啦，但係露營車入邊咧，通常係唔煮食得嘅，因為外國先煮食得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去玩露營車嘅時候，你有冇諗住喺入邊自己切下菜啊，煮下仔啊，好開心咁？其實唔得嘅，因為佢驚你即係入邊有咩意外。架車就玩完噶啦，好貴嘅呢車咁我所知。 不過就有得沖涼嘅，同埋我喺我嗰度就有電視機啦，即係可以誒睇下電視，或者可以帶啲遊戲機去博啦。 咁正， 係啊，跟住有啲餐台 窄咁， 好細嘅就同你而家望到嗰個， 即係十八九寸咁。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因為你可以去到一個電話唔係好收到嘅地方啦。咁然後真係喺嗰度玩下一啲當地嘅設施啦，即係譬如佢都有啲單車啊、滑板車啊。或者有啲水池俾你玩嘅，即系小朋友嗰啲啦。咁你喺嗰度影下相啊 ，hea 下，消下嘢食，其实已经好开心。 师培讲咗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啱啊。电话收唔到好紧要，因为咧你真系去到一啲例如我出咗海咁样啦，我真系收唔到电话噶嘛。咁远离咗烦嚣，冇人揾到我咧，你系好有去旅行嘅感觉嘅。咁以我所知咧，而家有啲人去旅行咧，直情连嗰张电话卡都费事买，因为唔想人揾到。 其实都系噶，揾到你嘅话，你又要复公事啊，又有咩 urgent 啊，但其实又未去到真系冇咗你唔得嘅。階段噶嘛， 但係而家好多時間咧冇得上網咧，就等於好似叫你咧，即係 冇朋友咁， 係咯，好苦悶噶嘛，即係得噶 ，OK 噶，你接受到噶。 咁你唔係自己一個人去 旅行幾日我 OK 嘅。如果你話我嗰陣時 working， 我哋第一年冇人搞，搞唔掂啦， 翻嚟冇曬朋友啦你。 嗱，其實咧，你頭先都講咧，呢個露營車咧都係想希望有去旅行或者放假感覺啦，又或者你都講話喂去旅行真係好多人嘅呢個算係叫做夢想添啊，分分鐘喺呢半年裡面咁啊。在不知香港的很多地方都是啦，即可能他们自己每个地方都会有封关，或者他们自己都有自己防疫措施的嘛。在台湾其实在七月头的时候呢，就搞了三个呢叫艺旅行的活动。就是因为台湾有两个机场，一个松山机场，一个就桃园机场。首先呢那三场的艺旅行呢就在这个的松山机场那里举办的。我为什么得知这个消息呢，要特別名字一個人嘅，我成日嗌佢全名嘅陳偉文。 陳偉文啊嘛， 係啦 ，Adrian Chan。 係啊， 咁因為佢掉呢個新聞俾我，哇！你睇下，佢唔知尋常事認真做啊，佢仲尋常事認真玩添啊咁。咁點解會咁講咧？佢個藝旅行係乜嘢咧？咁開頭咧，我一睇個標題嘅時候，我都以為我只不過係嗰個嘅大家去個機場嗰度一度就埋周，跟住就走咁啦。但係原來佢哋係直情台灣有兩大巨頭嘅航空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有一齊同呢個機場一齊合作。 哇！好認真喎、 認真㗎。咁話說呢一個咧，就係咩咧？佢搞呢個嘅藝旅行咧。 其實只係得90個名額，咁、 嗯、 因為搞三場啊嘛，即係平均每一場得30個名額嘅啫，咁、 嗯、 每人可以帶一個嘅朋友過去，即係每一場就即係60個人啦。咁佢哋就話原本咧係有10,000個人搶住參加去報名，咁但係完成咗嗰啲報名程序之後，最後只係抽出90個嘅幸運兒嘅啫。咁咧，咁呢一個嘅藝旅行係做啲乜嘢咧？佢真係開放咗啲櫃位，你真係要帶身份證 要 check in， 你真係要去 check in， 跟住佢哋係真係有地勤人員去幫你 check in， 做曬所有嘅手續。跟住之後仲要咧有埋佢哋嘅行政機構係真係會幫你做呢個嘅過關嘅檢查。 正喎、啊， 即係你真係要你有啲市民直情係做足添啊，係點咧拎埋個行李啊，跟住之後就去過關啊咁樣啦。跟住甚至乎咧，仲會可以去候機室嗰度等上機。咁直至到你以為等完上機之後，哦走咯咁樣，哦走咁樣，唔係，佢係真係頭先都講下兩大台灣嘅巨頭嘅航空公司嘛，佢真係會有一班嘅飛機喺度。跟住你哋就上飛機嗰度，就坐上去佢個飛機嗰度，而且佢仲要真到，係啦，唔開嘅佢就，咁但係你上到去，你已經感覺上，哦，真係搭飛機，或者我真係做緊一啲去旅行會做嘅程序啦。咁跟住之後，仲要係點呢？好多男士們一定好渴望，喂，冇空姐唔得喎。佢真係有埋空姐，佢做曬所有真係準備起飛之前嘅程序，例如個空姐真係會介紹曬，即係有啲短片，首先就話俾你聽，嗰啲防疫嘅嘢啊，有咩消毒啊， 逃生出口啊， 係啦，逃生出口啊，點樣去，有咩事就要做啲咩啊，咁跟住個空中小姐都真係會再做一次咁樣，所有嘢做曬，全程大概係2-3个钟头內嘅事，跟住之後咧。大家仲可以去到佢哋有個觀景餐廳嗰度，一路食嘢，仲會咧，因為其實佢哋仲有啲細嘅航空噶嘛，咁啱有一架細嘅航空公司就舉行，即係就落到第一次就落到呢個松山機場，就會有一個嘅儀式，就會灑水俾佢哋，即係個歡迎呢架飛機嘅儀式。咁跟住係佢哋所有呢一班參加活動嘅人係一路食住嘢，一路喺個大玻璃嗰度喺個機場入面就睇住呢一個嘅儀式咁樣咯。咁呢個係幾得意同幾特別嘅。藝旅行嚟嘅，咁但係好啦，你哋都會覺得，切，喂，你玩嘢咩都過咗啦。你話舉辦三場係咪先？仲有七月頭嘅事， 係咪仲有啊？係咪仲有得玩啊？ 係啊， 係 係啊，因為話說咩事呢？繼松山機場之後， 機場 之後呢，原來呢話另一個再大啲嘅國際機場就係桃園機場。 嗯 都有興趣，同埋佢哋係開緊會討論，希望可以搞一個真係可以飛到嘅環島遊嘅一個嘅旅行。咁呢一個嘅旅行咧係點樣咧？佢係幾得意嘅。因為佢見到松山嗰邊都有搞啦，咁不過而家所有嘢都係初步同埋係傾緊，因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協調，例如佢哋嗰啲航空即係飛機啊上面嗰個嘅航道啊所有嘅嘢，咁、但係咧。佢今次係點樣呢？除咗就係做曬所有嘅嘢啦，又係有兩大嘅呢個台灣嘅巨頭嘅航空公司一齊參與啦，再加埋呢個嘅桃園機場啦，咁佢哋呢亦都係有2-3个钟头到嘅。咁呢一個嘅飛機仲要係佢哋做足曬又係 check in 啊、過關啊所有嘅嘢之餘呢，其實佢仲可以真係個飛機度兜一轉嗰個嘅台灣， 真係可以俾佢飛， 真係俾佢飛。飞完之后仲要系上面有晒飞机餐俾你食啊！呢个研究嚟嘅啫，即系飞机餐啊， 即系谂紧嘅， 谂紧嘅，即系已经全部系开紧会噶啦。但系就所有嘢要，因为有好多嘅障碍要睇实唔实行。咁佢哋仲会已经初步已经规划咧，系会我哋成日都希望会搭到佢哋其中一架嘅 Hello Mimi 机噶 嘛？ 佢真系会出动呢一班机，希望可以做到。咁而且咧，仲要系咩咧？落咗机之后，大家最想就系咩？即刻 shopping 噶嘛？ 系啊， 佢真系开放。嗰啲嘅免税店啊，俾你去 shopping，真系做足晒呢啲，跟住仲要系佢哋都有好多嘅研究方案嘅。咁其中一个咧，佢哋都话，除咗呢啲之外咧，不如咁啊，开放埋咧，有好多人未必可以参与到或者见识到嘅一啲唔公开嘅嘢，例如系咩咧？ 飛機嘅維修工廠啊，因為我哋香港都未必係得，我哋都要申請咗先可以入去進行一啲嘅採訪嘅拍攝噶嘛， 或者係機師嘅駕駛艙咯， 係啦，同埋就係、是認識一下呢個嘅航空產業嗰個樣貌係點樣啦、啊，再加上就係因為佢哋如果學習就係頭先你講啦，揸飛機嘅時候有啲嘅模擬嘅課 體 驗嗰啲噶嘛，佢哋嘗試一下可唔可以都做到，可以俾佢哋都嘗試一下咧。 其實係難噶，因為呢個咧模擬駕駛咧，自好耐以前咧 ，Give Me Five 試過一次咧，我哋去訪問呢個件事因為當其時咧，香港係有某一間航空公司咧係做咗一件咁嘅事，就係、是、可以俾人咧即係俾錢去體驗一下做飛機師嘅時候，你會發生咩事啊？你個駕駛艙係點噶？咁我哋都要嘗試過入去個駕駛艙度，虛擬啦，當然唔係真啦。但係個壓力好大㗎、因為咧嗰、那個艙咧嗰啲掣係多過呢、這個我哋直播室嘅 panel 咧座底有六七倍。 咁你冇理由攞自己 panel 去同人哋成架飛機比？ 因為咧我點解咁樣講咧，而係有畫面啊、因為咧嗰、那個 panel 咧，你諗係嗱，我哋前面都有幾條啊，有廿條飛彈咁樣咯。而家係上下左右前面有 double 嘅份量，咁、所以咧坐到入去咧嗰、那個控制嘅時候咧，你會唔知邊個掣打邊個掣，咁可能我係新手啦。繼而就係咧，你拎嗰啲操控杆咧緊張，我係咩咧？你隔離嗰個機長啊！一路會同你講啊，嗱你要咁，你要咁，你要咁，你個人就 緊 張咯。 係 啦，你望住前面嘅熒光幕咧，雖然係假嘅啫，但其實佢好真噶嘛。嗰畫面，你個飛機會差唔多撞咯，點算咧？咁樣咁其實呢個過程係幾有趣嘅。 係，同埋即係呢樣嘢就可能未必有好多市民可以感受到嘛。咁呢一樣即係佢如果真係舉辦成功嘅話咧，咁就真係可以大家嘗試一下啦。咁呢一樣嘢，因為佢哋都仲計劃緊，咁所以未來機會有機會喺台灣嘅市民佢哋就可以參加到。 唔、知香港。会唔会将来都有 咧？其实香港应该都要搞呢啲啦，开心啲嘛。 但系我哋而家真系身为香港嘛，话抢下先咯。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份莫一朵。给了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乱了满地，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扯跟着总有摇曳，这阵海风十分盲目的古董如他们的时光相继，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波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海面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乱了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周杰伦啊 ，Mojito 啊，咁啊，头先啊讲紧呢一个系飞机啦，即系你又有机会艺旅行啦，我几有趣嘅呢件事。 系啊，咁咧即系除咗师培都话啦，即系我哋一致都尽尽试嘅同仁觉得希望香港都可以搞啦。 系啊， 但系咧，我觉得搞之前啊，即系呢段时间咧，最紧要就系希望疫情就可以再减翻低。 系都系。 咁所以所有嘅朋友即系而家咧，无论你系喺屋企又好，或者你可能出街嘅，都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之余，就真系做足安全措施，因为我其实咧到而家都见到仲系有好多人咧都系唔戴口罩，出街嘅时候食烟，咁我觉得你食烟可能短短嗰几分钟，但系我见过有个系核突到咧，佢系吐痰咯，早两日嘅事就系、 哎、 啊，即系我会觉得喂，而家咁严重嘅时候，系咪仲要做呢啲嘢咧？即系唔好再做一啲咁冇公德心嘅事啦，咁啊影响到自己又影响到其他人。 同埋有时即系你同随行嘅朋友，有时佢可能唔记得咗咧，或者戴埋咗口罩咧，提一提啦。有时嗰啲即系你挡到嘅，就尽量挡佢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眼科中心三名文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午到屯门眼科中心视察。新界西医院联网发言人表示，其中一名在昨日下午初步确诊的女文员在地下的办公室从事后勤工作，近期最后一日翻工是星期三，联网安排最少28名职员进行检测，发现另外两名主要在地下办公室工作的文员亦都初步确诊，这两人昨日有上班，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疫情至今增加至12名确诊者死亡。伊丽莎白医院发言人说，这名94岁确诊男病人早上大约10点离世，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9号因为发烧和咳嗽送入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其后确诊。病人在今个星期一情况转差，病人家属同意如果病人情况再转差的时候，不为病人施行心肺复苏。期间医院为病人安排氧气支援，病人延至上午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并且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胜说，如果有需要启动社区隔离中心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暂时最适合和最快可以启用的是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他表示，以现时的疫情估算，有可能在一至两个星期就要启动相关设施。高拔胜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如果有需要，医管局最快可以在72小时内启动设施，首阶段可以容纳大约100人，主要给病情较稳定或者无病征、有独立治理能力、沟通上没问题的确诊者入住。他又提到，每个患者会有独立房间和洗手间，并且要求他们自行量度体温和血压等，亦都会安排医护人员和病人视像通话，但是强调会有医疗团队24小时在场。法国西部城市南特一座15世纪的教堂发生大火，火警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发生，当地传媒引述报案的面包店老板说，现场见到大量浓烟，对火警感到伤心和震惊，当局派出近百名消防员扑救。起火的教堂已经不是第一次起火，它在1944年二战时期局部受损，1972年发生过火警，差不多烧通顶，历时13年才完成重建。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意外和坏车了。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的，影响到现时车龙是排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美田路，同时亦都影响到沙田路去马场方向是挤塞，龙尾排到御田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以及是美田路。沙田路去马场亦都是受影响的，现在车龙排到过去御田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龙翔道公园的快线以及是近黄大仙中心的快线都是有坏车的，不过亦都拖走了，现时车龙排到过去彩虹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扫管笏慢线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排到芜湖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视像版精华将会在7月19日星期日下午4:30到6:00在港台电视31和31A 播出。 公众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重温声音版精华，流动程式 RTHK My 重温颁奖礼，又或者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备网页 Drama Awards 2020，浏览更多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Saturday, game on. 我啊 Saturday Game On。 咁啊，今日咧准备俾你估嘅嘢咧，先俾几个 tips 嚟，然后再俾你问问题啊。 咁快就俾 tips 啦， 系啦，好似好心急咁啊，成日推住佢嘅啲嘢。 吓，咁啊，我人系比较心急啲嘅，我想大家快啲估啊嘛。 例如咧，即系前嗰几集咧 ，Miss 咗我哋其实呢个新环节咧都系玩咗几集嘅啫。咁啊，如果你系啱啱开始打开收音机咧去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寻常性真做嘅话咧，咁我哋呢个 game 系玩乜噶？ 好，咁我哋咧就每一个星期啦，都会有一个主持啦，就介拎一样佢觉得好特别嘅嘢翻嚟啦，咁然后俾大家估。咁首先其实我哋已经准备咗一个箱嘅，咁呢个物品咧就摆咗个箱度啦，咁啊有 士，我会俾下 tips 你啦，有时俾你听下声啦。咁总之，你就要估下呢个箱里边听我哋讲嘅 tips 究竟里边嗰样嘢系咩嚟嘅咧？ 冇错啦，嗱咁啊，我哋点样估咧？你都可以上到我哋社交平台上面咧，咁啊去揾翻我寻常性星座啦，咁你就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估下究竟咧今日师培带嚟嘅呢件物件系乜嘢？咁啊，我哋问问题先啦，等下你先俾 level one 嘅 tips 我哋啦。 有得啫，系好有信心咁。 系啦，呢一个嘅产品咧，应该系头先咧，我睄到少少咧。 你睄到咩？ 唔系我睄到少少咧，因为喺侧边嘛，即系我哋翻嚟嘅时候嘛，咁跟住我就听到咧，佢喺个盒入边拆出嚟。 系 嗰件物件好细件嘅， 系即系佢喺盒入面再拆一嚿嘢。 系啦，佢喺佢自己个盒入边拆一件好细件嘅嘢出嚟，再摆落去我哋今日呢一个嘅保险箱入边。 哦，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件以物件应该好细件嘅。 系咪咧？ 啱，大约手掌咁大到啦，细过手掌其实。 其实好好笑嘅， 佢自己吞讲晒。 系啊，你迟啲再问埋佢咧，喂，个答案系咩？直接讲俾你听。咪就系消毒喷雾啦，咁啊， 唔 好味嗰只。 嗱咁我就知道系细件啦，咁我就问啦，呢一件嘅物件系咪摆水都冇所谓嘅 ？OK， 即系可以摆水嘅， 可以。 好， 阿莫讲完之后，我即刻讲嘢好小心。 即系水上嘅用途啊，我觉得。 我唔可以第一句就估到啊！ 我觉得似系喺水入边用嘅。 佢话可以，但系未必啊，即系 我估啫 咯。 系啦，我估啫。阿莫可以问问题嘅。 户外用定户内用啊？ 室 即系室内用嘅。 都得， 都得， 但通常带出街嘅， 通常带出街。好，嗱，我同阿木，我每人问咗个问题啦，跟住交俾你咯。 好， Game on level one。首先，第一个 tips 系佢系可以挂起嘅。咁第二咧，挂起，因为其实都有个用途就系方便，所以就带出街嘅。咁另外咧，你坐长途车咧或者去户外咧，其实用嘅机会大啲嘅。 挂起，同呢个疫症时期有关系噶？ 嗯，又唔系净系疫症时期先啱用嘅。 我估到啦。 不过你需 风险 唔系， 如果有宠物嘅话咧，有佢就更加好。 系咪你估嗰样嘢啊？似唔似啊？ 如果有宠物又好似。我冇睇啊！我睇唔明你啲字嘅。 空气清新机唔通，同草咪有关系？ 掂咗水，清新机触电啊！阵间 系掂得水。嗱，同草咪有关系，唔通执佢啲粪便？ 户外、室内都得， 都得。咁佢除 有水，点样搵水执粪便？ 水唔系啊，水可能系佢尿尿咧。佢突然間急起上嚟，你咪占個地方俾佢去到屙咯。嗱，因為以我所知咧，即係有養寵物啊嘛，咁咧佢哋其實咧好多人都中意買一啲好似尿片咁嘅質料嘅，咁然之後咧就張地隻咁樣啦，咁佢就通常咧去到一個地方就會攤出嚟，咁佢就俾你肥啊肥完之後咧，佢就會索曬噶啦，跟住你就可以包埋去掉嘅。 哦，哎呀，呢個可能比較新啲啊，唔知係咪？因為我平時咧， 即係因為你攞翻嚟嗰個係比較舊款啲嘅。 唔係，但我想講係我見到好多主人帶寵物出街啦，跟住通常咧佢嗰只狗仔就會喺棵樹啊或者牆邊度逗留一陣啦，跟住佢就 擠水啊， 係啦，咁然後屙完之後佢就擠啲水啦，或者你見佢鋪鋪完之後，咁佢就幫佢揾啲報紙啊執起佢咁拎走，就好少話啊見到佢差唔多準備啦，咁就鋪張紙喺度。 嗱， 而家係咪呢樣嘢啊？ 即係你頭先講嗰張紙嘛，唔係。 唔係近唔近啊？ 近唔近啊？唔知咧。 我觉得我呢个方向 唔系净系宠物先得， 我反而咁谂，系咪上咗年纪，通常喺街见到三十岁以上嘅人先至会用？ 唔系， 系咪有？ 唔系， 系咪有养宠物嘅人都会用？即系有机会用得着，都会机会用 得 着， 用得着。 即系养宠物先会用得着， 唔系净系养宠物。 我唔养都用得着， 冇错。 我想知佢長途車意思係長到幾多？ 唔通牛肚袋？ 香港嘅長途車都唔係長到去邊？係 啊，頂多一個鐘。 係啊，所以要問清楚呢一點先。 你要唔要自己摸下？我下一關俾你摸。 我下一關俾我摸下啦，下一關俾我摸啦。我估多樣嘢先。呢一個產品入邊係仲可以拆一啲嘢出嚟用嘅。 呢個產品入 即係嗱，你個 box 入邊有嚿嘢啊嘛，嗰嚿嘢我仲可以喺入邊掹一啲嘢出嚟使用嘅。 佢可以嘅，佢可以分拆嘅。 有啲头水，我谂一谂，我转个头先俾呢个 level two 嘅 tips 我。 OK， 大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 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OK， 好晒人，全部翻深圳。今个 weekend 冇人，翻晒香啦拜神。攞啲孤信，暗暗，全部食得真。在家已见头晕，好少见到咁早瞓。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要开香槟，小心气温，一晚吹了七次根，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置身野真过瘾。要开香槟，小心气温。一晚吹了七次筋，玩得开心，玩得放心，是真也真过瘾。现在这分钟屋企无人，我是神，我是神。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图书馆都有同行，流利又点兴奋。去公园有途人，又怕你会冷亲。翻到屋企冇头痕，全屋得我一个人。点解屋企会冇人？去在广州旅行，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正式加音，终于发生，交足功夫攞奖金，唔知点解搞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人。正式加音，终于发生。交足功课攞奖金，唔知点解搞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瘾。明明绿灯转眼已经变红。 有啲咧听收音机嘅你啦，即系突然间听呢段音乐，咦死啦咩事啊？我系咪揿错咩掣啊？唔使惊，佢哋神奇交响用呢一首《放心吧，爸妈不在家》。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去到 level two 啦，都系决定唔俾你哋摸住， 系、哦、啊， 听下声先，听下声先， 收翻埋。 以你哋嘅聪明才智，我又唔想你哋太快，我又唔想你哋太快， 古惑的师培 系咯， 唔系 弹弓手啊， 哎呀， 一阵间咧，到完咗节目嘅时候，我都唔俾你摸啦， 唔系，我都系唔开估啦， 唔开估啦， 冇错。 点啊？咁而家听声啊？ 好，听先啊。 你每次都敲啲咁嘅嘢，實估到啦，做咩要俾我哋聽聲？ 都係睇積勢咯，即係呢個聲音都比較聽到睇積勢咯。 係啊，同埋實啲嘅。 嗱，我講少少咧。之前咧，我收過一個嘅關於寵物嘅一個產品啦。呢一個嘅產品好有趣嘅，佢係一個包嚟嘅。但係個包咧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咧好興咧，咪一定一人有一個咧掛腰嘅鎖匙包嘅男仔，好細個橢圓形咁嘅咋。咁但係咧，佢嗰個入邊咧是咩嚟呢？是一同胶嚟嘅，捆住一同胶，你当一同胶菲林咁样啦，但系 double 两个胶菲林咁大嘅 size 啦，咁粗碌啦，咁我就再睇真啲啦，原来佢系胶袋嚟嘅，咁佢喺嗰个外面嘅一个皮袋入边咧，系有一个开口位，就系货你咧可以将入边嗰个胶袋咧，因为佢系成卷可能有100个，唔知定50个咁样啦嘛，卷完一束，然之后你就可以咧摄喺嗰个开口位，咁每次你狗狗如果便便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喺嗰度掹一个胶袋，咁你就可以咧。 套隻手落去咧，執佢啲便便包起佢。 但其實平時啲主人咧，如果冇呢啲膠袋嘅話，係點樣處理？ 報紙咯，就係、是、你平時見支水啊，同埋報紙啊咁樣咯。 哦，即係喺出門口之前啦，就喺屋企攞份報紙，咁咧就攝住喺褲袋。 係啦， 係咪啲男士咧中意睇咩報啊？ 係啊，咩報啊？ 馬報。 哦，我以為你講咩報啊？咁啊好多嘛， 有南極有北極。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都係，或者係牛仔報啊都得嘅。 佢睇北極越睇越熱添。係啊。 話説我好有趣，唔係好有趣。有啲 surprise 嘅，嗰次去露营车，你试下你会唔会开嗰啲柜啊？即系开嗰啲唔同嘅柜啦，跟住咧发现原本色情杂志 系咩？ 系啊，我就谂紧系咪每一格露营车都有？ 啊、你咁惨去到玩嘅地方都仲要睇色情？ 唔系，咁可能嗰度有管场嗰个人啊嘛，管场嗰个人收埋咗嘅啫。 啊，又俾我哋发现到， 又俾你揾到，夜晚系咪敲你门啦、啊？ 冇 问题，咦？你有冇唔见嘢？帮你 check 下咁啊？ 好彩我锁实道门啫。系啦，咁啊，系啦，头先就讲紧咧，就系如果我哋要带出街嘅话，咁如果有一个垃圾袋就好啲啦。养宠物嘅， 我觉得似系、似一个狗狗，太难又讲唔通。如果狗狗用，你普通人都会用啊嘛。咁唔通我随处便溺啊？即系突然间，喂 ，sorry， 我失禁，我要抹一抹咁样，冇理由啊嘛。 可能真系会有啲咁嘅人。 我唔知噶，可能我而家失禁 咧。呢啲其实好平常嘅啫。 系嗱，咁但系呢一个方向唔啱啦，即系应该我哋唔应该净系谂狗仔啦，系咪先？ 唔系净系宠物用嘅。 咁细， 有时去户外都有机会用。 唔通系装湿纸巾？ 我觉得唔系， 你觉得系咩咧？ 你谂下湿纸巾，我为求系方便啫，我做咩仲要攞个硬嘅，即系重嘅嘢去装住佢咧？ 靓咯，你唔觉得好多人都系买啲好无谓嘅嘢？其实佢本身已经实体有嚿嘢噶啦，我要换包装啫嘛。 但我肯定唔会咯。 OK， 觉得系咩咧？ 嗱，我想问一样嘢嘅，我哋普通人常唔常用先？ 唔常用嘅， 因為要問翻呢啲，因為如果唔係佢誤導我哋，成日都 每一個屋企咧，應該都會用到呢一樣嘢嘅， 但 係 就唔常用嘅， 唔同 size 咯，你每天都必須要換嘅嘢嚟嘅， 每天都必須要換， 或者兩日換一次，或者三日換一次 底褲， 睇下你屋企 三日換一次底褲太少啦， 三日換一次， 同埋你唔會換換底褲噶嘛， 可能熱咯。唔係㗎，男仔會㗎。男仔咧，我哋以前讀書嘅時間咧，即係底褲同底即係 T 恤咧，一定帶多件㗎。因為有時打完波條底褲濕到咧滴水喎。 嚇！我反而係見到啲 friend 換出邊唔換入邊㗎。 唔通佢喺你面前換入邊咩？咁佢去廁所換嘅，換上面㗎，下面㗎嘛，可能咁唔係個個嘅，但係我有啲 friend 就會帶埋咯。 我想問呢、這個物件可唔可以循環再用嘅？無論入面嘅嘢或者出面嘅嘢， 唔係唔系一次性嘅噃，应该话佢 唔系一次性， 有一部分系一次性，一部分系循环啊，系循环。 哦，咁即系出面有个，即系好似你话斋外壳有嚿嘢，跟住入面装住嗰啲就循环咗， 可能入边嗰个 可以循环再用嘅。 即系外壳系循环，入边就一次性， 系 咪？ 即系例如搵，即系学你头先话斋咯，搵个壳装住入面嗰啲胶袋啊，即系嗰啲咧。 但我就系谂紧嘅男，即系大唔系男人啦，即系大人有乜用咧？小朋友用唔用得着？ 小朋友用得着，大人小朋友都用得着。 系头先我问咗佢话有冇年龄限制，三十岁以上，佢话唔系嘛。 唔系纸巾咩？ 我觉得， 但系佢嚿嘢好细噶，即系咁细嚿，你摆咩纸巾啫？ 我唔知道有几细嚿啦。 呢个产品系咪新科技先，即系新发明嚟嘅先，定系其实普遍街上面都有噶啦？ 又唔系周围有嘅，不过。我知道佢系嚟自日本嘅 design 嚟嘅， 得啦，我哋 本身我买嘅时候可以啦。 嚟啊要摸啦， 我俾阿摸摸，等下摸摸先。 好啊， 哇，好细嚿啊，真系，佢细到，喂，又喺个胶袋入面嘅玩嘢， 系咩？ 系啊，你摆翻去，你摆翻出嚟先啦。 咩啊？掉咗落 胶袋。 嗰嚿嘢细到系点咧？佢嚿嘢细到咧，似系 嗰只手掌。 出奇蛋，但系出奇蛋入面。嗰、那個膠嗰玩具嗰膠袋，我未摸啊，仲 係咩？佢未摸啊，呢份尺 都係貼住膠袋啦。俾佢摸先。 我覺得係我講嗰樣嘢啦，入邊係膠袋嚟噶。 你頭先話濕紙巾噶， 唔係啊，即係我最初講啊，但係不過個狗仔用我就唔知道，不過入邊我覺得似即係膠袋，但係人有乜用？即係普通人有乜用咧？ 好到我啦， 人有用呢一樣嘢係你需要。有佢嘅时候咧，佢系非常有用的。 我知系咩啦？ 系咪平时落街买餸嗰啲袋？ 即系环保袋。 又唔系环保袋，呢个唔系循环啦。咁即系佢普通入胶袋啦。即系例如你买鸡蛋，例如我买鸡蛋买三只，咁佢唔会叫你搵手拎噶嘛，佢俾个袋仔嚟。 系 咪嗰啲胶袋？ 嗯， 我估啫， 佢唔系， 我知系咩， 主要俾你拎去买， 我知系咩嚟噶啦， 你有见过？ 你有用过 啊？ 我你个袋有啊？你本身有啊？ 我都想拥有啊，其实系啊，我想拥有啊， 贵唔贵？ 好啦，咁又送俾你啦， 我几中意啊， 贵唔贵噶？ 嗱，我直情知系咩嚟添啦， 系咪啊？ 我摸到啦， 好 啦， 系要开估啦嘛，好啦，你哋估啦咁， 好。 阿毛先咯，阿毛唔肯定。 嗱，佢系一个欧，即系一个外壳装住入面嘅咧，就系即。卡攞出嚟嗰啲保鮮袋，嗰啲保鮮袋唔係有嗰、那個魔術貼或者密實貼嗰、那個， 即普通保鮮袋， 係真係平時我哋買生果嘅時候揸住個保鮮袋， 係 係啦，所以我估係呢個100%肯定 係，似啊，因為我摸落去入邊即係膠袋質料嘛， 係啱啦， 佢好唔開心， 可唔可以拎出嚟睇下？ 拎出嚟睇啊，梗係可 以啦。因為我冇見過幫狗狗執便便咧，嗰、那個我就知 道你手頭上有嗰個嚟㗎。其实這個呢个咧，我系喺一间日式嘅杂货店度买嘅， 应该都贵贵地嘅， 又唔系好贵嘅。但我就觉得咧，因为佢好别致，同埋咧，佢写其实唔系净系宠物用噶。 胶袋出嚟啦，你点摄翻入去啊？ 唔系 啊，卷出嚟啊， 卷嘅咋，卷嘅咋。唔系，但系我想话你這個呢一个咧 ，exactly 系执便便嗰个原理咯， 系 一模一样。 但系唔一定攞嚟执便便噶嘛。 唔系、 啊， 我就系话咁我嗰只系执便便嘅，即系你当然你去执个橙都得呢一只。 唔系，同埋。有時講真的，唔知點解去旅行啦，或者香港都係嘅。你有時行街咧，或者食完啲嘢咧，你想揾個垃圾桶，唔知點解唔係好揾到。 日本尤其是日本你真係唔會揾到。 香港算多噶啦個垃圾桶，我覺得。即係去外地啊，譬如泰國嗰啲都唔係好多。 近呢排少咗，唔知點解。 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反而呢個時間咧，應該要方便，即係如果大家有啲咩事，可能咳啊或者啲紙巾用完啦，你可以揾嘢入住咗佢先，或者個口罩你要換啊，你唔小心爛咗個口罩換新嘅時候，你要揾。一个薄啲嘅胶袋或者揾一啲嘢包住咗佢先好掉，嚟即系令大家安全啲。 系啊， 呢个就好有用啦。 喂，咁样贵唔贵啊？呢啲 十几蚊嘅啫，其实。 但系入半入边嗰个桶咧，即系嗰入边一桶嗰啲嘅钱。 你自己再买补充装， 系啊， 补充装啊， 佢30蚊 嘅。系啊，唔系50蚊，即系成嚿嘢成60几蚊咁样。 你后屘你可以自己摄其他嘢噶嘛？ 系。 即系头先阿莫其实都讲得啱嘅，你可以摄啲保鲜袋啊嗰啲，同埋因为有时我哋行山啊，你去一啲即系嚟到嘅地方，真系未必有垃圾桶噶嘛。同埋你都谂下啲清洁嘅，即系可能哥哥姐姐佢哋上到去再清洁垃圾，其实好辛苦噶嘛。不如有一啲嘢系可以自己带走就。自己帶走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一個好輕便嘅便攜式膠囊式嘅垃圾袋咧，咁就係好方便、好啱用嘅。 好，咁我哋影翻幅相啦，即係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可能大家聽到一頭霧水啊，未見過究竟係咩嘅話，咁上到我哋社交平台咪望下思培今日帶嚟嘅呢個產品啦。 人成熟後最想調皮一下，或間中。幼稚一下，原味好年华，细弱不变化。成年人用靓态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逆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颗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小伙 思，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如没避忌越野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下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 而家听紧嘅系一个咧等咗十年嘅小伙子啊，今日咧终于都派咗佢第一首歌，佢叫做骆振科，我识嗌佢骆振科，真名叫骆振伟。啱啱听过嘅系成熟不了，一阵间五点新闻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呢座十五世纪嘅教堂已经唔系首次起火，1944年二战时期局部受损，1972年发生火警，差唔多烧通顶。歷時13年先至完成重建。巴黎聖母院大約一年前發生大火，主建築嚴重焚毀。法國政府早前宣布會將聖母院原貌重建。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同酷熱嘅天氣。本港方面，下晝各區嘅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一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影响到一带啦，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咁就因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驾驶人士啦，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海兴路嘅支路近荃湾西港铁站一段啦，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海兴路嘅支路近荃湾西港铁站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屯门公路翠峰台落斜去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 BB 不懂叫妈妈的， 不过佢一样都咁开心。 以后要改口，唔系叫佢做黄君卿，而系 G Race。一路佢都冇透露过自己呢一首歌曲嘅筹备嘅。当佢宣布准备咗六个月嘅 B B 终于出世，唔少人以为佢有喜。但其实呢个 B B 系代表佢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嘅首支单曲。作曲有 G Race、雪麦卡，填词有佢哋两位朱林，标监制雪麦卡。全新答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G Race 黄君卿 Casa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isi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人生人生人生 咪住先 ，Carina 做乜拎住个灭火筒？我哋系入实验室，唔系去灭火、 啊。咩啊 ，Simon？ 你唔记得咗啦咩？嚟紧呢个星期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我哋 STEM 上创实验室玩火、啊。你望下 Gladys， 佢装埋盆水添啊！ 大家除咗听节目，仲要上我哋港台 YouTube 睇埋我哋嘅实验短片啊！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呢、这个港珠特工队咧，我想开呢个题目咧，系即系突然间咧睇翻呢个网上面咧，就有见到有啲人即系写翻自己啲近况啊，就系喺啲读书嘅时期咧，就即系最无聊嘅事啊，就系好中意同班入边啲人斗，斗咩咧？斗场，斗场戏，以前冇玩过啊，即系一定有啦，其实多余嘅呢个问题。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几耐啊嘛？ 系啊， 其实都记得啦。 我记得以前咧，我系试过读书嘅时期咧，喺个公园嗰度啊，即系有人撩我 battle 啊，几无聊喺个公园度 battle 咩？ 我要同你斗场， 以为啲好劲嗰啲。 系啦，你游水咁劲啊嘛？呢啊，但系我嗰阵时其实冇再游水噶啦。 喺公园度大家游空干水啊？ 系啊，游空泳啊咁样扮嘢扮即系 AS swimming 咁样啦。咁然之后我就即系喺嗰度咧就话斗场戏，就吸一啖气咧忍住。然后咧就有另一个同学咧各自喺我哋两边咧就控咗我哋个鼻个位置，然之后咧就睇下边个呼气先， 哦， 边个呼气先就叫做输。我最长嗰个纪录 系 佢一分二十几秒， 咁厉害 啊！系啊，有嗰啲咩捻住个鼻啊斗唔吸气嗰啲都有噶。 因为我玩个方法有啲唔同噶，系出声噶，咁你见到边一个？即刻停咗冇再嗌嘅话，你咪知佢冇气咯。即系 哦，系啊，哦咁样。 系啦，或者系斗闭气咯，就系完全闭气，即系唔准吸气，你会 feel 到，好似你玩过方法咁。 你唔喺度试啊？ 唔好啦，一分二十分，我惊俾人投诉。 好多啲低能嘢系咪？又或者斗唔眨眼啦，跟住之后就斗呆唔出声啦，即系嗰啲斗唔眨眼，我好记得我有个中学小学同学正个佢样个。嗱，可能睇唔到。 你而家系反眼，系 即系 你成反咗眼。 因为你如果只眼向上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太眨眼啊嘛。 嗱，我哋不如就而家试下啦。 嚟 緊 我哋眨眼， 唔係唔眨眼，但我哋繼續講嘢， 繼續講嘢，但唔 好影響眼部動作噶。OK， 但我哋互相點樣對 仇 恨 對方咯，仇恨對方咯。 你眨咗 啦，我未開始，唔使緊，唔使緊張。 我就係話互相咁樣望嘅時候，係 啊，互相望啦，預備三二一，開始。 定係你望師培，師培望我， 好啊、 我望你咁 啊，好啊好啊，嗱， 咁咪唔使一望轉嘅時候， 有智慧啊！ 啊嚟啦嚇，大家你覺得 ready 未先？ready 未先？個心態 OK， 準備好未？ 通常玩之前你要斬曬佢噶嘛。 係啦，嗱，預備三二一，開始。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玩咧，你会觉得咧，慢慢你就会只眼 斩咗啦，你 就 系 咩？ 你都斩咗啦， 我斩咗，因为佢斩咗啦嘛。你唔系斩一下眼，你系斩几下眼。 因为谂紧嘢。 你头先讲话即系咧斩眼嘅时候咧，你自己跟住一齐斩咯。 唔系，可能讲嘢嘅时候会令自己斩眼， 会分心啊，会分心 系 嘛？ 会 啊。啱望 嘅 round two 啊。 好 ，round two，round two，round two。我望，我望下，望下，望望师培，师培望我。 好。 系。 你 望 佢啊！ 望 我做乜啫？ 好啊，嚟咯！三二一，好，你继续讲。 哇！点解系我讲啊？ 你头先讲紧 讲嘢就一定要眨眼噶， 唔会噶，唔会噶。 我讲乜嗱？ 你而家望住我，我尝试下讲嘢，睇下会唔会眨眼先。 好嚟啊！ 系，好似真系会眨眼噶。 你会下意识好想眨眼。 系啊，但我已经尽量擘大自己只眼，唔好俾自己眨眼。 好好笑个样， 系难噶， 好辛苦俾你啊！ 你成日讲嘢。 嗱，即系嗱，我试下唔眨眼咁去讲嘢啦。咁头先咧，我就系话咧，我有冇眨到啊？ 冇 啊！我系咪去眨咗下？我系咪过眼眨咗下？系啦，即系咧，我以前咧我就试过咧，唔系净系话讲眨唔眨眼啊。咁啊，就系。哎呀，原来咁容易嘅咩？ 其实咧唔眨眼系要练噶，因为我早前啱啱睇咗一个模特儿啦，佢就讲话你点样影相嘅时候唔好成日俾人影到啲眨眼相。其实你就要练咧，无时无刻你做任何一个动作，你都唔可以眨眼。嗯、即系你啊，总之我要开住眼做任何一个好轻松嘅动作，或者摆牙痛嘅 pose 啊，或者哇好难，又要一路讲嘢。 唔眨眼系嘛？ 然后我头先唔知点解咧，你当你叫自己唔眨眼嘅时候，我唔记得咗透气。 哦， 师培就好啦，我直情。完全不配做 model， 所以我没有任何这些 training 的， 不关事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这样的， 什么人都可以练习， 是不可以要这样的训练才行。但是另一个不眨眼训练是开枪，我看有一些演员，电影的演员，他们就说原来开枪不是那么容易的，拍开枪戏，因为枪的声音首先是震撼，继而他就会吓到你眨眼。他说如果你是劲，好像吴镇宇级数那些、佢係開槍可以唔眨眼嘅，練到嚇係 啊， 即係因為你眨咗眼唔好睇嘅啦嘛。其實咁我又真係留意到，聽完之後咧，我就睇翻一啲嘅電視劇集啊咁樣啦。佢哋有啲演員咧，即係一開槍嘅時候眨眼，你會覺得佢好驚咯，即係佢好似開槍係完全唔 firm 咯。咁但係咧，佢哋就係話嗰陣時有啲演員係練到咧，因為啲導演要求啊，唔眨得眼，咁佢就要開好多槍咯，直情搞到咧嗰個神經線咧好似唔再活躍咁咯，就係、是、一開槍就唔眨眼啦， 即係冇反應啦， 總之冇反應為止咁樣咯。 系咁，我哋细个嘅时候讲翻啦吓，我 记 得系仲有玩其他嘢噶嘛， 玩咩？ 即系世界之最咧，你系嗰阵时 Ocam 啦，系会除咗大组一齐玩世界之最，就系话哦，我要派一个最矮嘅，跟住就唔讲后边嘅，咁就每一队咧就派一个最矮，佢觉得系最矮嘅唔知乜嘢嘅人出嚟啦。咁、结果咧可能系最矮嘅跳得最矮嘅，或者系可能身高最矮嘅、或者系唱歌个音系。最低嘅、最低好似讲唔过， 最低讲唔过啊， 即系跳得最矮嘅，咁佢最后出晒嚟先开股，或者我嗰阵时去 Ocam 嘅时候，佢系会咧每间房 battle 咯，突然之间就有三个人冲埋嚟，就系我要挑战你，跟住就总之喺房里边嗰个人就要开一个题目，然后嗰个人就。就派是但一個人出嚟。 你呢個好記得啊！嗱，唔係講緊班嗰個，你上一個，你上一個講咧，咪話一定係最長咁樣，跟住就派曬啲覺得自己最長嘅出去啦。咁、然之後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最長派咗個女仔出去啦，好冇超長頭髮，個女仔啲頭髮已經係過 pat pat 噶啦，已經係過 pat pat 咧 high 到你大髀一半嗰啲位置。 嗰陣、時有啲女仔留到好長 啊！係啊，跟住咧佢直情留到咁長啦，咪推佢出嚟贏梗啦！我哋就哇個個覺得哇贏硬啊咁樣，跟住佢話追長戲跟住咧，那个女仔咧系直情冇气啊！佢直情咧 嗰度捱唔到五秒啊，佢忍嗰啖氣咧，好快就要放翻出嚟咧，跟住就輸咗咯。佢係最快輸嗰個人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遊戲係非常之好玩。其實我哋下次咧，如果我哋自己電台搞咧，可以玩呢啲遊戲。 最長氣嗰 只，幾好笑嘅。 好玩㗎。 但係嗱，頭先咧就講啦，一路講話世界之最啊、成城啊、班入邊之最啦、啊、咁。我揾到咧，原來有啲係香港之最咧，係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啊。原來是這樣的，轉頭又可以給你估下究竟我會出什麼題目給你講這個香港之最了。 好， 接下來的了， 等著。 多謝聽眾淑芬這麼勇敢的真情剖白，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一樣在淑芬的愛情故事當中找到一絲的共鳴呢？愛情的世界是沒有絕對的對和錯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吧，抹干你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多有更尴尬的对我，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动动都不过。 八十年代电子音乐风格的音乐，开头大家都听到有很熟悉的声音， 我以为你再配合一个咧，我以为你话再配合一个咧八十年代嘅声音 嘅 DJ 嘛，有波声系嘛 ？Serena 有呢一首叫做《网络安全隐患》，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们就是港珠特工队。 咁啊，头先咧就讲话咧，即系个世界之最咁样啦。我哋试下由呢个外去到内先啦。咁啊，另外咧，我就即系突然间咧揾到咧有一个几有趣嘅事件。咁就系咧，话说咧喺呢个英国有一个15岁嘅少年啦，佢当其时咧就系外国咧买嗰啲嘅急冻薯条啊，一 pack 嗰啲急冻薯条。咁佢就咧即系打开个薯条嘅时候咧，佢发现自己咧竟然啊揾到一条啊长达18cm 嘅一条薯条。 哦，即系一把间尺再多5cm 啦，系嘛？ 一把间尺30， 当12cm 嗰啲间尺。 哦，12cm， 系，你当5cm 嗰啲间尺，佢就多好多咯。 即系睇下间尺有几长咧，即系手掌加半，即系只半手掌到啦，大概 15cm 尺， 差唔多啦。 系啦，总之18cm 啦，嗱18cm 佢就发现咗呢条嘅薯条啦。咁之後你估下佢做咗啲咩咧？ 唔係啊，但係最爆嗰樣嘢就係咧，佢發現咗佢食咗個蒜啦。 係啦， 有人周圍同人講，跟住仲要世界博，即係唔同地方報道先得㗎。 我話俾你聽，佢勁嘅勁在咧，佢先揾到條咁長嘅薯條，覺得好驚訝啦。佢冇食到之餘咧，佢上網不停資料搜集啦，就揾到咧有關於世界最長嘅一條薯條嘅記錄啦。原來係17.78cm， 所以咧佢手揸嘅嗰一條係18cm 長咧，佢就即刻咧去揾呢一啲嘅機構咧，就係申請個健力士纪录。 哇！ 最后佢咧赢咗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成为一个保持者，就系呢一个最长薯条。 佢真系好有心神嗰啲咩心嗰啲咩又心又咩心神啊！ 啊， 好有用心， 好有心啊，好有心啊！即系你谂下，即系有咩人会喂哇？我条薯条好长啊，咁但系食咗佢咯，有几特别啫？整多影张相，上社交平台同人分享，你有冇见过啊？咁样 呢啲咪真系认真做咯， 好认真， 真系一条薯条都咁认真对待。但其实呢我觉得是得意的，不过我纯粹觉得可能是未切啫，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世界之最的，有世界最大西瓜啊，世界最大士多啤梨啊。 不过我觉得佢劲又劲在呢这个是急冻薯条嘛。你在冰柜入面或者你个胶袋入面都冇整断到咁长。咁呢個係令我都覺得哇，都幾勁嘅嘢嚟嘅。但係你問我係咪勁到真係要開咪講？ 唔係嗱，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好笑同有趣啦。但我就真係揾翻咧，頭先話外去到內啊嘛，去到內咧，你知唔知原來香港都好多記錄噶？呢、這個記錄咧係我睇完之後我就即刻諗翻，係咩？我上網再數數啦，原來又真係喎、 哦， 就係、 是、 就係、是、話世界上最長系列電影，香港電影 嚇、 啊，你估下邊套啊？ 古惑仔 系唔系 分咗几集嘅意思？几个系列 系列即系佢用佢嘅 title， 然之后后面就跨好多名嘅。 哦，我估到阴阳路。 哎呀，我都记得。 哎呀，嗱， 有成九啊九啊九，唔知几多噶嘛？ 唔啱， 几多？ 唔啱啊？ 唔系几多？唔系几多啊？唔系阴阳路啊？ 系咪啊？ 唔系佢有啲系跳咗噶，即系唔系顺住？ 即系佢阴阳路一二三四五六咩？之阴魂不散咁样。电影电影讲紧电影。 香港都有，我只谂起真情啫，即刻。 古惑仔，但系应该未必系。 古惑仔嘅三，唔系佢有好多番外篇，好似有十集咁样啦。 又有后生篇咁。 No！ 仲有啲咩电影？啊，周星驰有冇啊？ 系列。 周。 我 净 系谂起月光宝盒都得两集。 都系上下集啫嘛。 系啦。 个答案系黄飞鸿。 吓。 估唔到喎，因為咧上網睇翻咧，原來黃飛鴻呢個電影咧係喺呢個1970年代開始有嘅，咁去到直到我哋近上年嘅時候，我記得係上兩年啦，啊彭于晏啊，都有套《黄飞鸿传》啦，咁所以咧佢話原來咧喺嗰陣時去到計數咧，都成百套噶啦。有成100套黄飞鸿系列嘅电影，系成为咗最长系列嘅电影。 咁我以为叶问添，如果系 叶问都有好多个人演过噶。 但系相对冇黄飞鸿，有 百几套 啊， 百几套 啊。哇！因为咧，佢由当以前嘅年代咧，一路黄飞鸿乜黄飞鸿物咧，后面又宝芝林，又唔知点样攻打四方城咁样，攻打四方城打牌嘅。咁但系即系一路数一路数 打四方城咧， 可能黄飞鸿好中意打牌咧咁样。咁佢就话一路咧，即系睇翻咧。啲記錄原來是咁勁嘅，另一個咧都是香港叫做香港之最啦，就是籌款活動 嚇，咩東話嗰啲啊？ 係啊， 哦，有乜特別啊？ 咪就係話冬畫籌款活動係最長嘅一個電視節目籌款。你諗下，每一年冬畫，你打開電視機，包括你去到凌晨五點鐘啊，你都仲可以睇緊冬畫，就係因為佢好長啊，即係成個電視嘅時間好長啊。咁佢就話呢一個咧都係列入咗一個記錄入邊嘅。咁所以咧，原來香港我哋即係自己都唔知啦，即係原來黃飛鴻咁勁嘅，即係啲人話俾你聽，你哋中國功夫有幾勁啊？嚇！好勁嘅喎，勁到連呢一個最長嘅電影咧都可以列入為呢一個世界紀錄喎，勁唔勁啊？ 厲害喎， 非常勁啊！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今天可有放低執迷 ？How are you? How are you?青春率性有否拘泥？时势可有接轨？尚有证明你的一切。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高低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我。How are you? How are you?创伤可有压抑坚毅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初心可有瓦解消逝？情况总会脱轨，得失都不可估计。尽谨记彻底，别要再迟疑与忌讳。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60宗，4宗属于输入个案。另外是有6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有25宗确诊个案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其中旺角雅兰中心上个星期四一个十几围的聚会，再多两人确诊同埋一人初步确诊。聚会上除了吃饭，亦都有唱歌。有关聚会至今共有4人确诊。一名旺角维亚轩餐厅侍应染病，有3名患者曾经分别去过平石村宾记竹面美食、慈云山中心、翠河餐厅和温莎餐厅，2名在尖沙咀海港城3楼美食广场工作的洗碗工亦都确诊。屯门眼科医院门诊有3名文员确诊。伊丽莎白医院 A6 病房同一个病区再多一人确诊，有2名患者就曾经同早前确诊的患者打过乒乓波。 警方拘捕一男两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涉及大约30宗有关网上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的骗案，涉及金额大约10万元。警方在秀茂坪、沙田和长沙环分别拘捕三人，他们涉嫌在网上声称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顾客在网上过数之后收不到货，于是报警。警方说，因为市民对防疫用品需求大，又多数在网上社交平台上购买，呼吁网上购物的时候要小心选择可靠平台，不要因为网店货品价格低而大量购入。新疆乌鲁木齐市今日再多17人确诊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3宗，全部是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目前仍然有269人接受医学观察。新疆防疫指挥部召开视像会议，强调要尽快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将病毒检测呈阳性、无症状感染、密切接触、直接接触的人全面排查出来，严格落实医学隔离措施，确保零遗漏、无死角。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官员表示，由于现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人员，当地疫情形势总体可控，呼吁大家不要恐慌。武汉和江苏等地都派出医疗人员到新疆协助病毒检测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对开的意外清理好了，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海兴路支路近荃湾西港铁站慢线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跟住提翻另一个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直到星期一嘅上昼6点，红叶街同埋海滨道去观塘方向近运输署九龙湾验车中心嘅慢线咧系会暂时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屯门公路翠峰台落斜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着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确做出洗手测试，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啦，子龙就邀请到啦一位朋友上嚟啦，咁我哋都认识咗好多年啦。佢就系香港漫画界里边咧其中一位啦，好厉害嘅编辑啊。咁啊，佢负责嘅咧就系我哋香港陈某老师《火凤燎原》嘅编辑，佢就系阿俊，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俊。 哇，眨下眼《火凤》已经廿年啦， 系啊，出年就20年噶啦。 系咯，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哇，细细个睇下睇下，睇到而家都仲睇。 细细个，我知道你讲咗谂咗呢句好耐噶啦。 唔系真系噶，嗰阵时我读紧书啊。 系，咁我都系啱啱踏出呢个社会啫。 嗱，咁啊，点解会特别即系邀请阿俊上嚟啦？ 因为出年系20周年啦，咁我哋小试牛刀，试下将佢啲画摆喺会场度俾人欣赏，因为。算是第一个画展啦，因为之前未试过。 系啊，点解等咁耐先出现咧？ 因为佢低调咯，佢又唔系咁中意出镜。 我好尝试努力邀请访问啊，都成日食柠檬噶。 系啊，比较难，所以我有时都要即系代表佢去访接受访问啊，咁样咯。 就系代表啦。 其实好多年前已经有人揾我。问我咦好唔好摆个火凤嘅展览呢， 我都记得我有同你傾过㗎。 係啊，但係未有咁嘅准备嘅陈某就。我就好想嘅。 嘩储咗廿年 㗎。因为佢成日觉得佢好谦虚，哎冇人睇嘅咁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想睇，好多读者好期待。 咦我知好多行家都想访问陈某老师，佢都推晒你就知道个反应其实 一嚟忙啦。係啦、啊、二嚟佢又唔系咁追出镜。 係咁嗱呢度讲多少少啦，其实成套作品廿年啦、嗯，即系我好记得由开始睇嘅时候，即系仲未踏入三国战乱，董卓都系啱啱开始，系、 嗯、 啦、 嗯嗯， 到而家发展到，我估计啊，我对上一次睇咧，应该就系管道之战， 哇，好耐啦， 都有一段时间啦， 之前已经系十年前噶啦，九年前到噶啦，系啊， 咁耐啦咩？ 而家连赤壁打赤壁就5、6年前啦， 系啦， 而家就完咗赤壁。开始刘备啊曹操啊孙权就争荆州。 开始三国鼎立啦。 是啦是啦，差唔多开始，即其实争荆州呢个过程是非常复杂。 是。 咁好多陈某可以，即其实喺历史度有好多空白位佢可以加落去。 嗯。 是啦，例如取四郡啦，之前嗰一篇。咁四郡喺其实喺历史上面可能只係一行字咁样交代，话刘备派咗关羽、张飞、赵云去取四郡咁啦，但系陈某可以画5本出嚟， 系啊， 5、6本单行本都系讲四郡咁啦， 太厉害啦！ 佢加咗啲剧情俾赵云啦，即系安排一个角色俾佢咁样咯。 既然咁快入狱啦，都讲多少少啦。其实回顾呢20年啦，你都真系跟足陈某老师。 系入行我就系负责佢之前嗰个作品《封神榜》， 嗯， 跟住就到一直到火凤咯，火凤系2001年啊嘛， 系 系啦。我是99年入行的嘛，啱啱就开始帮他。 咁你啱啱20周年嘅喎， 我过咗啦。 我有阵时咧，即系都发现咧，好多时候我哋倾偈咧，你已经系好准确讲得到 B 一期，好似头先咁啦，管道之战咁啊，我自己都以为即系好似过咗一排，但原来已经过咗十年啦。其实你真系天字第一个 fans 咁滞嘅，你好掌握到几时发生过啲乜嘢，里边啲细节系点样？ 唔系，即系其实我只系即系寓工作于娱乐嘅，因为我又系一个 fans， 火凤 fans 之余，我都系三角迷嚟嘅。 嗯， 咁如果我又经常要做佢啲内容啦，例如做热藏版又要从头睇一次啊，咁样同埋连载又要睇一次啦，出单行本又要睇一次啦。其实我系重温，我谂每一期都唔止廿次咁多，即系一定要重温嘅呢啲嘢，因为如果唔系你做 不到校对啊， 系啊校对啊，成日乜都要重温嘅，同埋我自己兴趣要睇啦。 嗯， 咁同埋我要熟悉入边嘅内容，我先可以帮到佢或者点样啦。 系，咁你自己其实咁耐即系工作同老师嘅合作模式又系点嘅咧？ 嗱，首先佢好多人以为咧。編輯是負責度橋俾陳某或者有份諗火鳳聯的內容， 或者監修啦。 係啦，因為日本是咁樣啦，日本爆漫都有講啦，編輯是好多好多責任喺身。但是我哋個我哋合作模式就是陳某佢係成個故事都係佢度嘅， 嗯， 而編輯只是做後期咯。後期嘅意思即係可能是將落啲字落個框框度啊，加啲聲音字啊，然後做封面啊。做宣传啊，做校对啊之类咯，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你要望住本作品会唔会有啲bug出现咧、嗯？可能有啲好细，即系我觉得陈茂系好少bug嘅， 嗯， 咁我就要留意呢样嘢咯。 好清晰的思路， 系啊，因为佢全成个故事都喺佢脑入边噶嘛，咁、 嗯、 其实佢好少会有错啊，好少有bug嘅出现，咁当然好少嘅有例如。佢畫女部同人打，咁佢支擊係崩咗嘅，即係可能有時助理畫都唔定嘅，又畫翻嗰把刀冇事咁樣啦。咁我見到呢度咧，我就會，好似 唔對喎、 啊，呢度好似要崩翻咁樣咯。 咁都幾犀利喎，你真係好睇得好仔細啦，好入血喎、 啊。所以每次都要睇幾次啊。 哦， 同埋如果我覺得如果出咗街就。即係對於讀者嚟講，覺得好似好兒戲咁樣，即係編輯要做呢啲嘢嘅，我就要望住呢樣嘢最緊要。 嗯，哇！咁其實編輯嗰個責任都好重大啦。 我入行嗰陣時冇説明書話編輯要做啲乜嘅， 係。 但係因為我中意呢套作品咧，咁我自己 特別落力啦。 特別落力之餘，我又做咗好多額外嘅嘢，例如好似啲專欄啊，我自己要做啲咩專欄，例如。曹操嘅族谱啊，刘备嘅族谱啊，呢啲我又要查好多书啦、啊。咁呢啲其实系陈某又冇叫我做，公司又冇叫我做，但我觉得，好似俾多啲人认识三国都系一件好事嚟。咁啊，做好多呢啲咯，人物介绍啊，地图啊，画啲地图出嚟啊，咁样咯。 我觉得最厉害嘅作品咧，就系有好多真实元素喺度，又加咗好多作者老师嘅创作喺里边。 系， 咁你可以揾翻一啲史实啦，亦都再加埋老师嘅创作啦，令到个古迹更加完整。 其实我想很多人喜欢这本作品之后成为了三角迷的。 嗯。 是啊，因为可能看火凤只是表面的，他认识了这个角色，或者我打三个无双都认识这个角色啦。但是有些很二三线的那些陈某画到他很劲的。咁然后他会查书啦，但是这个什么角色来的， 即是当主角这么画的有时候。 是啊，跟着就去找这个角色，跟着啊原来历史上他是做了这么多东西很劲的。咁所以他每一个二线角色其实都是主角的。 嗯， 佢畫到可以咁樣。 咁嗱，如果回顧翻陳某老師將近廿年嘅火鳳燎原啦、嗯，你自己即係當要介紹俾新朋友或者啱啱嘅年青人佢哋，哇！真係未由廿年前開始睇嘅啦，而家想 pick up， 有冇邊啲章節你覺得係好重點或者係好 spotlight 嘅咧？ 我覺得陳某寫個角色死咧係好到位，即 係 佢寫女部點死啦。其實而家最中意啲人最中意都係第32期， 係 因為嗰期有陈公死啦，吕布死啦，小孟死啦，咁呢三个都系死得好轰烈噶嘛，咁所以嗰个系啲人系觉得系依顶峰嚟，陈某嘅创作顶峰已经系吕布死嗰刻啦，咁、 嗯、 但系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有人觉得甚至乎吕布死就可以完咗呢个故事添、 嗯， 但我觉得唔系，因为就算后边佢点样画孙策点死，其实都 系 好感人。 仲有好多都仲未战死沙场嘅， 系啊，元芳点死又系好好睇，元芳系原创角色，跟住写国家点样死咧，咁又系好到位嘅。就算你讲佢写典韦点样战死咧，咁其实都系好吸引的。所以每一个角色离开咧，其实就系火凤嘅高潮位咯。 其实好多漫画人物即系死离开，其实系好危机噶嘛。 即系哇，佢要死、啊，你写得好就话啫，写得唔好嘅话，个古仔可以好烂噶嘛。 系，但系呢个系必然，因为三国一定系有人死噶嘛，你唔可以话、咦，吕布好受欢迎、啊，我俾多两年命佢啦，咁样啲人就会觉得系篡改咗个历史咯。所以好多人话，咦，吕布会唔会死？未死，跟住又变咗另一个角色出翻现咧？咁其实系佢唔会咁样做，系啊。 成身地呼唤死神，来协助他腐蚀他灵魂，从前他亦一样一样一样伤痕。 即系估唔到啊！角色嘅离去系陈某老师其中一个即系最厉害之处啦。咁仲有咧？ 计谋咯， 嗯， 佢其实一开始啲人中意佢，中意睇佢嘅故事，都系因为嗰啲计谋系谂唔到， 嗯。但你有阵时会唔会俾啲意见老师啊，或者同老师去讨论下剧情嘅咧？ 即系当然系要画晒之后问问佢，咦，究竟呢条桥系咪咁样咁样咁样？咁然后佢会解答我，唔系噶，之后咧，你佢其实佢都好中意卖关子，例如啲 即系你以为直行转弯，其实唔系嘅， 系啦，我话咦，系咪之后系咁样啊？佢话嗯，你睇落去啦，佢会卖呢啲关子嘅， 系 啦，有时就会讲我听呢个角色系点点点样，但系有多数时间佢都会卖关子嘅。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八旗，我到而家都唔知系边个，即系佢冇讲我听。 咁呢个由一开头已经写到而家噶啦， 系啊，佢冇讲我听啊，八旗系边个，但系佢画到 嗰、那个人 就差唔多到嗰阵，我有问佢，咁佢都有啲牵示俾我嘅。 以你而家见证住佢嘅创作啦， 嗯， 咁你觉得即系个作品继续延伸落去，而家大概完成度去到几多咧？ 我谂大半啦， 嗯， 其实赤壁当系一半啦，赤壁就系一半。 哦，咁真系啱啱过咗一半啫喎。 系啦，但系后期就会比较难写，我觉得 系。 就算演义咧，啲人鍾意睇三角，睇到演义啲角色开始死呀、啊、或者诸葛亮死咗之后呢，其实係 最难 就开始唔鍾意睇呀，或者點樣。咁其实佢而家开始有个，因为就算係演义呢，争荆州係好複雜。 嗯。 咁而家我睇佢嘅功力係去到邊囉，佢而家係将争荆州係自己创作咗好多故事出嚟，例如司马懿又有份喺荆州出现啦，跟住嚟緊又同赵云呢会见面嘅。 嗯， 系啦，咁究竟佢系对敌啦，定系点样咧？就呢一回呢一期嘅单行本就会揭晓噶啦。 哇，好峰回路转啊， 系啦。 一个天字第一号 fans 啦，咁多角色啦，甚至乎咁多嘅 project 啦，回顾一下老师嘅 project 嗱，我自己印象最深咧就系舞台剧。 嗯， 你自己见证住老师嘅笔下慢慢发展啦，无论系玩具 figure 又出现过啊，唔同类型嘅 project， 回顾廿年啦，喺你眼中有边啲 project 系特别亮丽嘅咧？ 咁舞台剧固之然啦，因为俾多啲人知道佢。嘅即系其实系由漫画跳出去现实咯，即系叫做唔系 2D 嘅平面啦。咁再之前十年前又有黄怡兴帮佢写小说啦，咁陈外传小说啦，叫都出咗九本嘅。咁再其实每一年咧，讲紧我哋每次做书展漫画节呢啲 event 咧，都会帮佢諗啲精品出嚟嘅。例如我而家着緊呢件 T 啦，就係两年前嘅。戴緊呢顶帽呢，就今年出嘅。係啦，有个骷髅头喺个帽上面。咁其实我哋即係編輯部唔除咗即係做书啦，咁做 event 又要諗好多嘢啦。咁同埋要生产啦，要生产好多精品啦。因为其实而家买一本书只不过係$35。咁其实要做多啲精品先吸引到啲读者去繼續支持你㗎嘛。 係。 同埋咁多年嚟啦，我諗十年前開始，我哋 keep 住每一本書展物出嘅書，我哋都想跟啲精品嘅。 嗯。 例如上年整咗個八旗嘅細公仔啦，咁同埋之前又做啲 T-shirt 啦，同埋同人哋合作嗰啲 figure 啦，即係例如有人問我哋做唔做半身銅像啊，咁同埋做啲會喐動嘅 figure 啦， 可動 figure 啦， 係啦，或十二寸嗰啲 figure 啦，其實精品係幫到本漫畫好多嘅，咁、 嗯、 所以我哋每年都 keep 住要做呢樣嘢咯。呢幾年嘅書展漫畫節之前都係忙呢啲咯。 咁呢啲係老師自己會幫手設計啊，定還是誒唔關事嘅，定還是係喂老師中意就會參只腳落嚟嘅咧？ 通常我哋諗到 idea 先，跟住問下佢意見。嗯，咁佢有時會俾啲意見嘅，例如前年做一個，佢話做一個座台嗰啲屏風，我哋叫八尾屏風嘛，即係所有女角擺落去屏風嗰度。咁呢個係佢提議嘅。咁同埋之前殘兵戒指，我哋又差唔多廿年啦，因為係第六期嗰陣時出嘅。 係，我好記得。 我而家都仲戴住嘅。 我都有喺屋企。 係咯，但係嗰陣時出得好少嘅，所以其實成日都有人想復刻。 係， 好多嘢都想復刻。今年我有啲油畫啦，仿油畫啦。咁其實好多人屋企都好細啊嘛，但係都可以買兩個。即系轮流换画挂啲油画咯，即系可想而知啲人几中意佢啲嘢咯。 咁即系睇得出，其实今时今日即系漫画嘅行业，漫画当然关键啦，但系周边产品都系巩固成个行业嘅根基嚟。 其实你睇日本最受欢迎嘅漫画已经知啦，即系 One Piece 嗰啲周边系多得好紧， 或者鬼灭啦， 系啦，鬼灭今年 过红，间间玩具公司都争住出。 系啦，今年就系鬼灭咯，即系之前就系好多好多好多漫画都系出周边咯，因为周边红。因为日本多咗一样嘢就系动画，佢有咗动画之后咧，出周边就容易好多。系啦， 时间关系啦，最后都要问一问啊，咁究竟你同陈默老师嗰种合作模式系点咧？即系嗱，个江湖传闻都话，哇，佢要翻工咁翻噶，咁个模式系点样样嘅咧？你哋 都系好似翻工咁翻啦，佢每日都会翻， 即系朝九晚五咁样样咯，真系。 佢会夜啲，佢有时八九点先收工。 嗯， 咁佢佢画完，佢有两个助理嘅。咁佢畫完啲稿呢就會交俾啲助理畫啲背景啦，例如啲即係後面啲山啊，好複雜嗰啲甲啊，嗰啲規格咪好多嗰啲釘嘅 嗰啲文啦， 係啊，咁全部都係助理做嘅。咁、 嗯、 佢到由一開始連載到而家都只係得兩個助理嘅啫、 嗯、 但係要畫嘅嘢就好多嘅，其實到而家都係三個人做嘢囉，即係陳某同埋兩個助理囉、嗯、即係畫落手畫嘅。 但系嗰啲放假嗰啲日子点嘅咧？即系你见佢未停过噶嘛？真系廿年。 我谂佢就系得礼拜日系放假咯，礼拜六佢都要翻工，翻到七八点咯，好难一个礼拜出一回噶嘛。 系， 有时廿几页，有时三十几页。 系， 咁度而家即系成日有人话，画得咁慢噶，但系其实睇翻佢啲复杂度咧，系 水准系 keep 到 ，keep 到水准嘅呢个真实嚟嘅。 因为佢唔系咯，因为佢自己唔容许自己乱嚟，即系求其出到咁样，即系其实可以几执着对于画嘢。 系， 咁然后佢画晒之后咧，佢会scan 电脑啦，然后佢翻到屋企之后咧，佢仲要落网，因为本来系黑白噶嘛，咁佢要落啲光暗啊，落啲灰网啊，即系打网，即系讲紧日本漫画嗰啲网啦。 系， 例如齐咗呢回有30页。咁佢俾 file 我，咁我印出嚟，俾佢写对白，因为佢已经一早有一个 layout 嘅，有个草稿噶啦，系啦，咁然后佢就写翻啲对白落去，写完对白之后就要俾同事打字，打完字之后我就将佢落翻落去嗰个 bubble 入边，就出加啲声音字啊咁样咯，即系我工作就系做呢啲，咁然后我编出嚟俾佢睇，可能有嘢改嘅，佢又呢个意思唔系咁好，好似又改两三转到啦。咁就可以出街㗎喇。出街意思即係可能俾拎去連載。 嗯。 係啦。咁跟住儲夠七八回呢就可以出單行本啦。 嗯。 咁出單行本我又要將佢縮細。 嗯。 縮細完之後呢又要即係要做排版啦。排一本書出嚟啦。跟住就要佢又話封面啦。 嗯。 跟住你好多打字啊上文提要啊嗰啲就我負責啦。 嗯。 咁即係專欄啦，或者人物介紹啊嗰啲。咁做完嗰啲之後呢就都係教導咗好多次嘅，陳某又教導好多次，我又教導好多次，跟住先可以你去印囉。 嘩，就咁聽落真係好多。 表面上可能覺得嘩你畫完一回好快啫咁樣，但係其實好多好多嘢做咗嘅中間。 同埋 老師仍然有一個我好欣賞嘅狀態，就是慢工出細貨，因為你睇得到好多無論係橋啦，係啦，甚至乎佢打鬥嘅場面都唔 hea 嘅喎，即係到今時今日， 係啊 係啊，係啊，無論係馬啊、人啊、傷啊，或者個場景啊，當然即係助理好關鍵啊。但你睇得到咁多期嘅水準都冇變過，即係唔會突然之間好似某一本作品咁樣，淨係畫咗個 layout 然之後就冇噶啦嘛。即係到而家都大家都知道邊本、啊。 但係嗰本係好賣得啊嘛。 係，咁你真係吹佢唔漲啦嗰個。 但係佢意思係即係戰場一定有馬㗎，喺戰場度冇馬，我諗係電視台即係唔夠經費先做到呢樣嘢，所以幾辛苦嗰啲要畫馬出嚟咯。 同埋馬都唔易畫㗎，老老實實。 一開始都要可能有一張相咁畫啦。但係熟咗手之後咧，佢係唔需要跟任何馬嘅角度，佢已經喺曬個腦入邊嘅。咁、另一樣嘢就係、畫馬咧，佢冇助手參與嘅，所有人嘅肉啊，同埋面部啊，成個 figure 都係陳某畫嘅。係、然後助理就係做畫衫花啦、背景啦咁樣咯，即係每一張稿佢都要做好足。 好有心機啦， 係啦係啦， 冇辦法啦，時間有限。雖然啦，而家書展改期啦，都希望啦，嚟緊啦可以快啲有其他嘅途徑啦，可以睇到陳某老師《火鳳聯》20周年嘅原稿展，又或者啦係裏面嘅作品展噃。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試，靠勇氣加鬥志，放棄太輕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尾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粪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从高山深海，欢欣悲哀走。